什么叫做本源音乐，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呈现方式？ Ladies and gentlemen， 17:04，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Come on in to me.这座林家哟，老大嘞！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组数字是真实的，你可能没有太多直观的感觉，但它很难得，也很重要。3、2、1，26000公里，从河西走廊到青藏高原，176位民间音乐人、非遗音乐传承人及民间音乐团体，40种音乐门类，116首民间音乐，200条自然环境声，21位国家及地方性民族及人类学专家学者的学术支持，400小时民间音乐的视频素材。行走的声音不仅有很多的数字，也有很多的故事，很多好听的音乐。974W秀，这一切将在今天晚上5点到7点2小时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让我们感受最纯粹的本源音乐。各位有多久没有用心的听过大自然的声音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可以把音量开大一点，然后把自己的身心灵彻底的打开，好好的聆听一下大自然的声音是怎样的。鸟叫声有听到哈、哦、 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非常非常适合音视频同时的收听和收看。刚才听到的，首先放心啊，各位，外面没有下雨，所有听到的雨声，包括所有听到的自然环境当中的声响，如果你有看视频直播的话，你会像我一样嘴巴一直大张开着。非常丰富的乐器，把大自然的声音呢完整的呈现在了各位的眼前和耳前。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请各位挨个的跟我们打声招呼好不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呢是来自北京的一家独立音乐厂牌，名叫纳木厂牌。 嗯， 然后我是这个厂牌的创始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叫王子斌。 嗯，这是子斌，欢迎子斌。 好， 旁边有一个话筒。 大家好，我是纳木厂牌的打击乐手，我的名字叫何凯然。 哎，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啊，凯然来的时候拿着这个打击乐器，我以为是一顶帽子的，很想把它戴在头上，很有意思的一个乐器。 其实这个乐器是叫 galabats 啊， 它是一种非洲的葫芦 啊， 来自非洲的甘比亚，然后在马里地区的一些音乐里边经常会用到这个乐器 啊。 他们当地人会把它当做一个架子鼓的那种感觉去敲。 那我们给他一个特别的礼遇好不好？单独的给他一个打招呼的一个方式。 好的。 哦，这是凯然和凯然的鼓。然后呢，刚才我们在听第一首这个我们的开篇的音乐的时候，来到大自然当中，感受到了很多非常美丽的景色，然后突然间呢邂逅到一个人声，哎，这个人声呢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听啊，离得我们既近又非常的遥远。这个人声来自于谁呢？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黄兰州的工布昂姐 啊。工布昂姐， 藏族音乐人。 您刚才的那段哼唱大概唱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首赞美太阳 啊， 还有月亮，就是它是来自于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仓央嘉措》的诗歌里边的一段， 一个古老的旋律， 对， 古老的歌谣。然后大家看视频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贡布老师面前呢，也有一个话筒架，话筒架上呢摆满了，现在大概看上去有五样乐器，每样乐器分别是什么？一开始我们听到有鸟叫声，那是哪个乐器发出来的？ 这是这个。 啊， 它是模仿这个鸟叫的。 我们再给大家吹一下好不好？再感受一下啊。 这个不是吹的，它是 转。哦，直接转的。 嗯。 很有意思。OK， 下面的那个呢？ 这个。 感觉这是谁在给我报信儿？他说喜欢我似的。这是另外一个乐器，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乐器，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开篇当中都有使用。今天全程两个小时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逐一的听到很多的乐器。坐在旁边呢，有一位这个表情比较酷酷的帅哥哈，你是谁？ 大家好，主持人好，然后我是咱们纳木厂牌今天音乐分享会的键盘手，然后也是一名音乐制作人，然后我叫赫连长虹。 哎， 好， 长虹的存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长虹的存在的话，就是应该非常的原生态的音乐了，有了它的存在之后，整个音乐变得更加的丰富一些。今天请来四位给我们带来的是本源音乐，还是请子斌跟大家讲解一下啊，什么叫做本源音乐？ 其实本源音乐呢，这么说，就是说轻松一点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就是原生态音乐。 嗯， 但是我们现在不太想用这个词。 为什么？ 因为原生态这个词被大家给用烂掉了， 有一点悲哀哈。 对对对， 嗯， 其实原生态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本源音乐，它其实是像我们刚才表演的，它的声音是来自于大自然，这是自然之声。 嗯， 那么还有人文之声，那么我们现在所有做的这个音乐的体系里面就包含这么两个部分。 嗯哼， 第一个是本源的自然之声，另外一个是本源的人文之声。 前一段时间呢，行走的声音纳木厂牌也是在国家大剧院做了一个沉浸式的表演哈。 对， 当时的表演形式跟我们今天形式差不多吗？ 表演形式差不多，但是我们是在一个沉浸的星空区里面，它是拿投影全部投出来的一个宇宙星空的感觉， 营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对对。 但觉得从广播当中更加特别，因为广播当中如果你不看视频的话，完全没有任何的画面感。 对， 你想象它在哪就是在哪。 对，更真实。 哎， 对， 你们这是走了一路去了很多的地方是吗？ 对，我们其实从16年走，先去了甘肃的河西走廊，然后又去了西藏，然后今年准备去青海。 这一路上邂逅了很多的民间的艺术家传承者。 是的，大概采到了有176位这个民间的音乐人或者是非遗传承人，还有这种民间的艺术团体。 嗯， 对， 当然想必也是听到了很多非常好听的声音。 对， 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哪一首？ 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在张掖有一个玉固族，然后玉固族那边呢，他们分为东部玉固语地区和西部玉固语地区，他们说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哦， 然后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于东部玉固语地区的一首歌。 嗯哼。 然后那个歌呢，也特别应今天这个景，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自由的去想象。这首歌的名字叫《那个地方》。 好，欢迎大家除了可以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如何在直播间当中把这么丰富的音乐呈现给各位的。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甘肃玉固族的民歌《那个地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九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今天直播间带来的乐器呢，我目测一下，大概会有15件以上，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玩意儿的乐器。所以你不看视频直播的话，会错过很多的精彩项目。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本时段我们首先表演的这首曲目呢很有意思，叫做赶毡歌，也是来自于甘肃玉固族的民歌。我们先听听完以后跟大家好好的讲解一下。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带来的是本源音乐专场，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乐器，很多好听的歌声等待着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哦。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很有意思的作品，叫做《赶张歌》。现在的人们开始越来越追求一些有意思的音乐，有意思的表达方式。如果你是这类人群的话，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种本源音乐的表达或许会是你的喜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嘉宾分别是王子斌、贡布昂杰、世界乐器的演奏者何凯然，以及我们的打击乐以及键盘的演奏者贺连长红，欢迎四位。刚才我们听到的《赶张歌》，我看这个之前的小片当中演出来，这首歌其实挺有意思的哈，就是赶什么东西是吗？ 对，它其实是以前裕固族这个少数民族在以前的时候，就是为了要把那个帐篷里面要用防潮的那个牛毡嘛， 啊， 生活的一个必需品，所以他们要去把牦牛毛铺在地上，然后用手这样去赶它， 是给它赶整齐是吗？ 要压到这么厚。 哦、 对，压到这么厚了以后，然后铺在那个帐篷里面，就是可以防潮嘛， 大概有5-6厘米这样的一个厚度。 对对对， 然后刚才大概的歌词是什么？赶一赶仗，然后赶二赶仗，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其实是赶一下 啊， 赶两下，赶三下，他唱的是蒙古语。对，然后我们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很感动的，因为当时给我们唱这首歌的白金花奶奶呢，她给我们讲她听到这个歌是他小的时候看见他爸爸妈妈在干这个活的时候他听到的这个歌。 嗯， 所以他跟我们唱的时候他身体是带着律动的，后来我们回来了以后 他唱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的伴奏，只仅仅是刚才那样的原声带的演唱， 他只有一个声音。对， 哦，然后他也会自己身体跟着律动。 对，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场景的话，你是唱不出来那个感觉的嘛。因为现在很多现代化的这种进入了以后，实际上赶毡这种生活场景已经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已经在消失了。 嗯， 所以我们就想说把这首歌的那个力量感还有那个场景给它搭出来。 而且我们听这首歌曲听起来感觉是一种非常阳光的，然后非常辽阔的那种表达方式。 对， 但好像据说以前在赶的时候，其实赶完以后身体还挺疼的。 很疼，因为他们拿胳膊去赶，然后奶奶跟我们讲他们当时在干这个活的时候很苦的， 嗯， 然后这个胳膊的皮都给磨破了，都是这样。但是他后来跟我们说，他说但是这个歌的旋律很好听，然后他们就一起唱这个歌一起赶。后来我们就说，哦，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化苦为乐嘛，用音乐去化苦为乐。 嗯，我们今天带来这个本源音乐，其实就是走了河西走廊这条线路，也走过这个西藏这条线路。 对， 然后感受到了很多这样的民间的故事。 对对对。 但我觉得很难的一点就是，你怎么样把这种原生态的唱法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一种融合呢？ 嗯，其实我们都是现代人，对吧？然后他 外形上看是，不知道内里是不是。 对，然后他们的声音呢，在我们的眼里面是非常经典的。我们原来经常打一个例子， 嗯， 就说咱们80年代听到的一些经典的流行音乐吧，比方说，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能留下来的没有几首，因为这个时光一洗礼，不是经典的东西它就留不住了嘛。 嗯， 但是他们的声音，少说有几百年、1000年以上的历史， 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听到这种民间的本源的这样的一个声音。 对， 现在的都市生活当中的年轻人听到的越来越少，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他们也唱爱情，他们也唱伤心，他们也唱难过，我们也唱，只不过他们用他们的方式。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如果踩到他们的时候，能不能用他们的方式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人到底呈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那这样的融合过程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吗？ 其实挺难的，从音乐上来讲的话，对，因为音乐上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得把我们以前学到的很多东西都得把它忘掉，因为咱们自己中国的这个音乐体系跟西方的还是不一样。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们唱的是没有节拍的嘛，这个事儿就对很多制作人来讲是一个，或者编曲来讲是一个特别 一脸的问号，不知道该从哪开始 入手的事情。对，然后你要去测他的拍子，他是五拍、七拍、九拍、十一拍，什么都有这种混合拍子，那你这音乐也没法做了。但后来我就发现可以用一个方式，就是你不要把你再当成自己，你要跟他融在一起，是一个情感的问题。你愿意跟他融在一起的时候，你跟着他的那个律动，你跟着他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完全按照他的那个意思去做这个音乐，后来就顺其自然。 哎，我觉得这点其实是共通的，就生活当中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拧巴的时候， 对， 就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完美的契合点。 对， 其实有时候这个契合点就是我们真的得放下你自己。 对，是，就是把自己的一些平常非常执着的东西可以先放一放，然后去把自己沉下心来多听一听别人是怎么回事。 哎 哎，然后从他们的生活里面找到一些智慧的经验，或者是说一些宝贵的这种生活的常识，我觉得是还比较有意义的。 这也是这个周六傍晚我们希望带给大家的，不说是很多的感动，我们只是希望把这些很多的故事然后带给大家一周很忙碌的心情之外一种简单的放松，可以让自己惬意起来。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感战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作品是， 这首歌叫做萨纳马克。它其实也是来自于玉固族，我们刚才听到的都是玉固族东部玉固语地区的两首歌，他们唱的是蒙古语。那么现在我们要听到的呢就是西部玉固语地区，其实他们唱的是我们跟专家求证过，其实他们说的是有点像古代的突厥语 啊， 他们的语言据爷爷跟我们讲呢和现在的匈牙利的语言有点接近 啊。 对，他们是古代回鹘人的后代，是这样的。 好的，各位听不懂内容没有关系，我觉得那种感情和那种感觉 可以听一下， 大家可以感受到。 对对对， 来，这首作品送给各位。 沙拉玛沙拉玛阿特维尼奥呀拉顿金沙拉阿特维尼奥呀欧兰冈嘎拉比欧兰玛瓦罗呀卡尔也登记的尼加尔菩萨诺呀哦公子在花的秋菜不为我呀啊都个罗子阿拉头给我呀我送个罗子罗阿拉头给我呀哎哟个罗子我然头给我아돈긴사람아아뜨리니나올란강가라올란나와로바입등제가가미자르보사나야가오알라바실세볼레나아돈긴사람아이리돌지마야최답게하완기절호즈마야서답게하완아 听这首作品的时候会想到小时候听家里的老人给自己唱歌，然后随着自己年纪渐渐的大了，你忽然意识到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听过老人给自己唱歌了。当你觉得心情特别沮丧特别难受的时候，有的时候一种古老的旋律真的是可以带给你一种很强的共鸣点。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首歌曲我们只能听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全新的一首作品是好，下面这首作品呢叫做上曲高山望平川。 好。

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着 live show， 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旧金丝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7点上演。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这组数字是真实的，你可能没有太多直观的感觉，但它很难得也很重要。3 2 1，26000公里，从河西走廊到青藏高原，176位民间音乐人、非遗音乐传承人及民间音乐团体，40种音乐门类，116首民间音乐，200条自然环境声，21位国家级地方性民族及人类学专家学者的学术支持，400小时民间音乐的视频素材。行走的声音不仅有很多的数字，也有很多的故事，很多好听的音乐。974 Live Show， 这一切将在今天晚上5点到7点2小时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让我们感受最纯粹的本源音乐。18:0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带来的是本源音乐。其实提到他们，我还是个人非常非常感到羡慕的。首先羡慕的是他们可以去过那么多的非常淳朴的地方，然后呢可以感受到那么纯粹的音乐，然后回来之后呢还可以用自己的现代的方式去进行一种全新的表达。另外一点呢也是很难得的一点，就是这个过程我们听起来是觉得很美妙的，但是我相信在这每一步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艰难险阻。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的2个小时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可以听到他们之后带来的很纯粹的他们自己录制版本的这个音乐，同样也可以听到这个音乐在一开始他们原本的样子，以及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经历过哪些故事。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今天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直播间当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乐器。话不多说，本时段我们首先带来的第一首作品呢叫做《朗萨姑娘》，还是先听听完以后再跟大家细细的讲其中的故事。 段古老的旋律，我觉得还挺适合此时此刻的这样的一个时分的，有点像一个男生，然后在落日的时候，对着这个落日唱出自己心中的一些想法。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本源音乐。再度的欢迎我们今天到场的四位嘉宾，再挨个的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王子斌。 哎，本源音乐就是你发起的一个项目哈。 对。 所以你是很喜欢原生态的演唱的。 对，其实以前不喜欢，小的时候觉得特别土。对， 也是很耿直的。 对，真的。但是后来慢慢随着做音乐越来越多年，后来才明白他们那个东西是好的。 你喜欢的是那种纯粹那种 真 真。 嗯，像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像珍宝一样，真的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声音是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可以透过这个声音去了解这个民族，了解这个地方的文化，它有这样的魔力在里面。 可是我觉得当你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想组一个团队或者是其他的朋友跟你一起来做这样一件事儿，你去说服别人是容易的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先你自己先相信他，你相信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件事儿的时候，然后别人会看到这个东西。如果别人有同样的想法，他会跟你走在一起， 你就会碰到旁边那个打鼓的人哈。 对， 所以打鼓的是谁？ 弹琴的，还有弹键盘的，还有好多好多的人。对， 来，我们挨个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打击乐手何凯然。我是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以后，然后继续读了研究生，然后读了研究生的时候，我逐渐对这些世界民族打击乐器感上兴趣的。 然后就认识子斌，走上这条不归路了吗？ 算是吧，因为很多，因为对乐器这种热爱，导致我现在经常是就是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乐器上。 怎么样，后悔吧？ 不后悔，这个确实不后悔。 如果能重来，绝对不再认识子斌了吧？这一路应该收获了很多哈。 对对。因为这个不仅是采集一些就是当地的人声，原生态的人声，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当地的很有价值的乐器，我们也会对其进行采集。 小何他们去采过云南那面的所有的口弦那个乐器，他们现在在做这个收集，在收集全世界的这个口弦乐器。 那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 他带了，好像 我带了， 那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可以， 来。所以口弦现在也是很少能够听到的，是吗？ 对，其实，在他们那个地方还是常用的，对。但是现在会这个的老人也越来越少。 哦，所以小何自己是在采集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学会了。 要学，他要去学。他昨天还在跟我说，他说那个他在跟印度的一个人学口弦。然后给人家打钱打不过去，让人家拍视频传过来，然后他再跟着印度的一个人在学。 哎，这个过程真的是很不容易。好，现在可以把这个口弦呈现给大家了。 首先那个展示的是这款口弦，是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黄铜的口弦。这种形制也是比较常见的， 看起来非常的小。哎， 对，它这个 就跟小拇指差不多大小， 不算是最小的口弦，还有更小的。 这是确定不是那个音效。 可以 B-box。 哇，这个太神奇了呀，一开始我以为是那个囧和那个暴汗的那个音效，后来整个这个连在一起来演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现在年轻非常喜欢的， 其实更接近于电子乐的感觉， 是吗？ 对，很电子。 这个是我收集到的，印度拉贾斯坦地区的口弦，叫 Monchang。 这口弦长的样子很好看，很别致。 这两种口弦你可以看到，它们的形制是类似的。对，属于同一类形制的。但是它音色是很大的区别。 哦，请问现在这个口弦的记忆是在逐渐的消逝当中是吗？ 对，因为我有很多彝族那边的朋友，就而且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位是彝族 丽江永胜县七纳镇的一个摄影师，他其实也在跟我一起做这个收集口弦这件事儿。他是彝族人，但是他是属于宁浪云南丽江宁浪的那个小凉山，他不是四川大凉山的彝族，但他们属于同一支系。他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介绍我认识了很多演奏口弦的这些艺人，包括一些老师，然后对我影响很大。下面我给大家看的这个彝族的这个口弦，这个是我去专门去丽江去找彝族口弦大师马国国老师去学习的。 音色又是不一样的吗？ 对，它这种形制 这里面有和声。 对，它是彝族口弦有单片、双片、三片、四片、五片， 这个就是三片了。 对，三片是比较常用的，对他来说。 太有趣了呀，这样的口弦形式完全可以用在现在的电音的一些作品制作当中去啊。 对，很多就是包括国内包括国外一些制作人，他们会用口弦结合更多的比如说澳大利亚的迪里杜管这种乐器，比较原生态的一些乐器来做电子音效这种。 对， 在这一度你真的是收获了太多了。 最后还得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形式， 这个有点像快板。 这个其实是竹制的口弦，这个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包括东南亚地区都存在这样的口弦。这个我收的是一个印尼的巴厘岛的口弦，叫 Gingong， 是当时他们在田地里边很多青蛙叫的声音。 Gingong 好像是在有一些流行作品当中会使用的一种乐器，这个我有听说过， 但是它的声音， 但是我没见过。 他们是属于加美兰，当地的加美兰音乐里边用的，传统音乐里用的。 来，我们再来听听看。这四种口弦，你是不是直接可以做出来一首歌曲啊？ 完全可以做成歌曲的，对。但是口弦这个对于我的意义在于，我是通过口弦逐渐了解到更多的世界民族乐器的。因为它是属于一个人类伴随人类起源而慢慢发展的一个乐器，保存至今的一个乐器。 好的，这是我们认识的今天的第二位朋友。接下来呢，是刚才在我们整个的演唱过程当中出现他的非常漂亮的人声，这位是谁呢？ 大家好，我叫龚博恒姐。 哎，龚博，你是本身就是唱原生态的还是？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主要是以乐器为主，然后打击乐或者是一些民族乐器。 所以演唱不是你的主业 啊？对。但是就像我们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我们的组合里面就是经常我会扮演这个唱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功能啊。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得有点呛声？前面这口弦都展示了那么多，你这前面那么多的乐器是不是也有点特别的？其中有块那个绿布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呀？那个乐器，第二个乐器 啊？你说这个是吧？ 对， 这个是我自己分上去的这样的一个。 你自己做的一个乐器？ 对，自己分上去的，它是有很多小的那种铃。分到不少， 大家真的一定要看一下视频哈。我们在给大家展示每一个乐器的时候，这些乐器都是非常难得、非常能够少见的。还是提醒大家，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这是刚才的第二个那个绿布做的，旁边那个像风铃一样的，它就是个风铃吗？ 这个就是风铃。 风铃也是自己做的吗？ 这个不是，这是买的。 我们也听一下这个音色，好吧？好听。第一个也是风铃吗？ 你说 最你的最左边的第一个。 对， 这个很像放牛的那个牛铃。 它是对牛铃 啊，就是牛铃哈。 对， OK， 接下来呢我们是今天的键盘手是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键盘手赫连长虹。然后我平时其实我的职业就是一个音乐人。 啊，职业的一个编曲，对，然后也在写歌什么的。 听说你会 B-box？ B-box 我不会。其实跟那个纳木厂牌，认识，其实也认识很久了。其实我跟各位老师比的话，我年纪比较小。然后我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其实就跟年轻人喜欢的一样嘛，那么我自己也会做，也正在做这些电子的东西，所以感觉这次就是受到纳木厂牌主理人王老师的邀请，就是说， 哎，我好奇的是这样的音乐形式是你自己本身是喜欢的？ 其实我是喜欢的，而且其实我， 你是被洗脑了还是原始就喜欢？ 没有，其实在我们合作之前啊，我就想做这样的东西，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音乐有很多种形态嘛，那我在用一些合成器控制器去做一些音乐表达的时候，我觉得不光是都市感嘛，那我们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叫本源音乐计划，也是我们也想找到那种就是喧嚣以外的安静，那我也想找一个心里的净土嘛，所以很荣幸的跟纳木厂牌一起做这个事儿。然后而且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还有一半也是在抱着学习的心态，公布老师的这么多的民族的乐器，何老师不同的打击的乐器，包括跟主理人王老师，我们俩其实都是在做编曲嘛，我们在不同的音乐上面的编曲的结构和理念和认知审美，我们都是一次特别好的一个学习，所以对于我来说，一个是释放我自己的一个想法，第二个就是学习，因为我对民族音乐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想制造出让年轻人都喜欢听的这种本源音乐，它既有你喜欢的那种律动节奏和音色，但是我们也保留了我们最淳朴的东西，我觉得这种融合就是特别高级的，而且我也相信大家都会喜欢的。对， 好，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直接带给大家一首作品吧，这首作品我们还是先听听完以后再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南京木格街大家，南京木格街大家，那是 这首作品呢叫做《厄尔德尼韩赛》，大概唱的是走过了大海一样的青海湖，看到了世上最蓝的水，看见了向往已久的美好世界，吉祥三宝就在眼前。

Oh, 这个人声的那个颤音实在是太迷人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的是本源音乐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再度的欢迎今天请来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本源音乐独立音乐厂牌纳木厂牌的创始人王子斌，以及我们今天的打击乐手何凯然，演唱者顾步昂杰，键盘手赫连长虹，再度的欢迎四位。刚才各位在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我有注意到这么一个细节哈，好像你们也像是这个管弦乐团一样，会有一个 leader 一样的人物。刚才就其他两位都是在看着这个子斌，跟着他的节奏或者跟着他的一个旋律怎么样往下推进，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吗？ 其实我们演的时候大部分东西是即兴的 啊， 就是你要去听那个我们刚才放到传承人他的声音，你要去感受他里面的那个律动，他的声音的那种内涵的那种律动。如果你抓得到这个东西，然后我传递给他们，大家就全都可以跟进来。 这个是在底下也会有排练，还是每一次它呈现出来的？ 我们会排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但是每次演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会不会有突然间没有抓到对的时候呢？ 当然也有，就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演出的时候可能音响不是特别好 啊， 我们听不到我们自己的反馈，或者是那个采样里面的声音会比较小。因为现在我们演出有一个弊端， 嗯， 就是传承人没有办法到北京来，我们只能放他们的声音，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弊端。 行走的声音，你们发掘了很多的传承人哈， 是 这些传承人你们都是怎么找到的呢？ 我们是通过当地的人类学家去找，对，因为人类学家他在当地做田野调查，做了很多年，他们就是在跟这些传承人打交道， 嗯， 而且跟他们的关系特别好，而且他们能帮我们介绍到非常好的那种传承人。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驼岩哥，这是一个老奶奶还是？ 这是一个，她其实年龄并不大，大概也就40岁左右吧。 啊， 她是纳曲那面的一个歌手。然后驼岩哥呢，其实唱的是以前，其实对于藏区的人来说，岩 就是驼岩这个过程嘛， 驼的这个岩的过程，对， 哦、 是这样的。然后现在因为没有那个岩道了嘛，就没有这样的歌了，但是他们传承下来的还有，所以我们其实刚才一直在做一个在驼岩当中非常艰难的那种步履的那样的一个感觉的音乐。 嗯，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驼岩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带来的是本源音乐专场，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乐器，很多好听的歌声等待着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哟。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作品的名字呢，叫做折嘎，听一听是什么样的感觉吧。 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加罗加罗辣加罗，哈滚出声啦辣加罗。 听完这首感觉应该把这个拿起来那杯酒直接喝下去了，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叫做遮盖。刚才如果没听错的话是有这个呼麦的演唱的地方在吧， 对，低音这就算是低音吧、 再低一点就可以呼起来了哈。这个遮盖大概是一个什么意思？ 遮盖是一个藏族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曲艺形式，它是叫说唱的这样的一个曲艺形式。 哦，刚才是属于说唱啊。 这个遮盖说唱，它是一个特别传统的、特别古老的这样的一个藏族的这个曲艺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它是送吉祥、送祝福的歌。 是感觉非常快乐的时候，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情绪传递出来。 但是有一个遮盖老人，每次到这个节日的时候，他就会上你们家门口。然后给你去唱这个吉祥和祝福的歌给你们家 很有意思的一件， 圣诞老人一样。 就是这首歌如果在演出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跳舞的话，我觉得现场气氛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嗨。哎，你们这个本源音乐在现场表现的时候通常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然后会放一些自然的声音，还有一些视频的东西会配合我们。对，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由于时间的关系只听到了一部分的现场的我们的呈现， 对， 当然还有这个录音室当中的我们做好这个音频。如果各位想要去现场体验一下的话，最近好像还真的是有机会哈。 对，因为我们花了3年时间做了这张专辑，叫行走的声音，河西走廊，这是我们的第一张。然后下个月18号会在北京做一个发布会，然后我们会在现场去表演。 行走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标题取得也特别好，好像行走的过程当中， 谢谢 大家回来过程当中，你们是觉得痛苦的还是觉得有意思的？ 有意思， 全程都是觉得有意思。 对，有意思。我们现在在北京待的时候就天天盼望着什么时候咱们能再出去这样。 我有看过他们的一些这个视频的画面当中，就是到这个老人家然后去现场的收音，现场的呈现出他这个原本的那个面貌。 对对对， 应该会有很多的故事，但由于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只能大概听到这里。 好， 行走的声音呢，它其实不是一年两年的。 对， 你们是希望想要长远的发展的。 我们是希望每年一点一点去采，因为你知道就是中国地大物博嘛。我们才去了几个地儿，然后还有更多的地方等着我们要去采。 哎，你有没有最喜欢的声音？ 有啊，我们这一路上采到的很多奶奶的声音，比方说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地方赶山歌，你知道那个奶奶已经76岁，对，但是她的声音依旧那么亮，精气神十足。 我觉得也很感谢这个你们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可以让大家不用离开北京， 对， 就可以听到很多即将消失甚至是已经消失的一些非常纯粹的那些音乐在。 其实我们就是想做一个通道，就是把内码的东西然后用现代的手法表现出来，输送过来，让很多去不了那面听不了那面的人可以通过这种声音去了解那面的一些文化或者地域的风情。 哎，而且我觉得功能性也挺多的，就有的时候我们想要旅行的时候，或者是京郊游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最近心情比较浮躁想听点特别音乐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听， 都可以。 现在是音乐网上可以找到吗？ 现在还没有，因为我们只做了实体，现在然后下个月18号会发布，然后之后可能会在网络上有分享。对， 那就没有办法了，现在网上没有。如果你那么想听的话，就可以把我们这期节目给下载下来，然后每次想听反复的听， 或者购买我们的正版专辑。 哎，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974 Live Show。最后听到的是哪首作品？ 最后听到这首叫做《额尔登尼萨汗》，也是来自于刚才那位奶奶的演唱。 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再度的感谢各位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这么丰富的音乐，